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如他所料，季作山还没有离开。展燕朝堵住门。 小季。 季作山刚刚除下身上的仓服，露出晶石漂亮的腰腹线条。阳光从窗外透入，把他细腰和后臀的曲线油画一样精心渲染了一遍。他的身体不像那些精心锻炼的同龄人一样健壮，肌肉横球的反倒是细而颀长，颇有些华而不实的美感。他回过身来看着展燕朝不说话。一瞧见这张脸，展燕朝才回过神来，轻轻一声： 挺厉害啊，季作山，有这本事还瞒着我。 现在你知道了。 展燕朝哪里受得住季作山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，抱着胳膊说： 你舌头给我捋直了，阴阳怪气的，谁准你这么跟我说话了？ 季作山便收了声。他一哑火，展燕朝就像是一拳锤上了棉花，一股火憋在心头，撒也撒不出来。不过这一噎之下，他倒是想起了自己的来意。调整好表情，他放下胳膊来到季作山身边，一探头道： 还生气呢？ 季作山把校服外套披在肩上。 没有必要。 展燕朝这辈子还没有放下过身段求过谁，他只能回忆着以前和季作山闹别扭时他的语气动作。坐上季作山身旁的凳子，拉近和他的距离，但一张嘴说的就不是人话。 抽你几鞭子而已，以前也不是没抽过，你还记仇，小心眼。 说完他伸手朝季作山后背拍了几下，啪啪有声。 你看，这不是已经好了？ 季作山笑了笑，仍是没回应。展燕朝把自己的话听入耳里，也觉得有些怪异，咂么咂么，觉得这作为道歉和好的发言好像不合适。他又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他面前踱来踱去，踱了半天觉得火候够了，才状似无意地询问： 疼吗？ 这两个字一出口，不等季作山作答，他倒是先出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习惯了。 但是季作山很快接了下半句话： 不想再习惯下去了。 展燕朝强忍住抽季作山脑袋的冲动，把话题竭力拉回正轨。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我打你生气，是因为我说让你当我的欧米伽。 果然季作山穿衣服的动作顿住了，展燕朝自然以为自己窥到了真相。 你有这样的实力，怎么甘心当欧米伽？你回来我身边，我让你当阿尔法，这总行了吧？ 季作山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展燕朝期待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手指扭得发疼也没有察觉，心里却渐渐松快起来。 果然是赌气了，小孩子嘛，赌气就要闹离家出走，真没志气。 让我当 Alpha。 季作山清冷的声线响起， 这话听着耳熟得很。 没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我回家的准信儿，展燕朝也不耐烦了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到底回不回家？ 季作山把毛衣套上头。 还是不了，我怕您一转头又把您说的话忘了。 展燕朝像是被人一拳抡在了脸上，马丁靴反脚踹在了一侧的铁皮柜上，暴怒道： 季作山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 季作山反过身说： 您已经把我转让出去了，现在我的事您不用关心。 展燕朝气得直哆嗦。 姓季的， 你再敢叫我一个您，你信不信我 抽我？那您考虑清楚，我说不定会抽回去。 展燕朝眼圈都红了。 季佐山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？他以前都不这样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这次就这么狠？ 展燕朝发起疯来，什么都不管，猛推了季佐山一把。 我他妈养条狗都比你有良心。 季佐山底盘稳得很，动也没动。 你忘了，你养过一条小金毛，领回来的第二天上午他没能在指定的地点上厕所，你拿脚踹他，他下午就跑了。我是不如狗。 季佐山字字声声没有什么太强的力道，却锥子似的拿尖儿怼着展燕朝的心。 我要是狗，我跑得比谁都快。 展燕朝哪受得了这话，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但他这一巴掌甩过去，却不偏不倚地甩上了一片硬物，疼得他脸色巨变。在一旁待机的机甲部落竟不知何时瞬移横拦在了他与季佐山之间，以胳膊轻而易举地阻下了他。布鲁以机械音冷冰冰道： 抱歉，展先生，请自重。 展燕朝疼得直冒汗，却死咬着牙关不肯叫，屈身看着即将离开准备室的季佐山，怒吼道： 脱下来，校服是我给你买的。 没想到季佐山当真脱得飞快，只一个眨眼的功夫，外套和毛衣便都挽在了他的手臂上，丢回到展燕朝跟前。他走回更衣柜，拉开，里面是一套他自己给自己买的长服。按理说，在机甲学校里必须穿校服，但是只要今天的事情传出去，在武力至上的大背景下，以后季佐山哪怕在学校里裸奔也没人敢管。展燕朝眼泪都要下来了，却完全是气的。这姓季的简直太欺人太甚了，他都来求和了，他还不肯跟自己回家，那就让他死去吧。展燕朝一猫腰把伊蒂的衣裳抱在怀里，也没有告假，径直跑回家，把季佐山用过的东西一样样翻出来，在院子里点了一把火，全给烧了。展二少又不是第一次发这样的疯，管家早就习惯了，也没拦他，只远远地看着他一边发抖一边往火里投物。以前他也烧过一次季佐山的东西，不过属狗脸的展二少上午还对季佐山恨之入骨，下午就爱得不行，把自己的牙刷、衣服和床都大方地让给季佐山。当把最后一批东西投入火焰时，展燕朝总算解气了。他自觉自己对小季够好了，姓季的没良心，他能怎么办呢？不回来就不回来，死外面去吧。火焰的热度烤得他面皮发干紧绷，但盯着那些付之一炬的物件，展燕朝越来越不安。管家看着展燕朝发疯发得差不多了，刚想去张罗午餐，就看见展燕朝朝火里扑去，直接伸手去捞里面的一样东西。管家差点肝胆俱裂，连跌带撞地跑回去一看，发现他抢出来的东西竟然是一本普普通通的笔记本。哼，真是疯了。看着他手背上的撩伤，管家冷汗全涌似的往下冒，把展燕朝往别墅里推，一叠声的叫人准备伤药和冰格。展燕朝却像是觉不出疼痛来似的，把笔记本翻开，发现只是被撩坏了一个角，不禁满意的点点头。里面是季佐山关于机甲工程学的笔记，密密麻麻，巨细靡遗。展燕朝是不爱记理论记笔记的，都吩咐季佐山去记，而季佐山每次都乖乖去做，他便以为是季佐山听自己的话，自然是无比受用。但现在一页页翻来，每一幅构造图他都画得精细无比，旁边用小字标注着每一个零件的名称，甚至笔记本的反面还有他画下的改进图。展燕朝抚着那精细到几近苛刻的图画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